或者是用更好的粘结剂，使这砖可能是砖都碎了，这粘结剂还不掉。 嗯， 但是呢，可以这么说，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啊，产品是越来越新，但有的时候最初期它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嗯， 啊，就看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吧。 来，我们问问老高，老高怎么看？老高有什么想法可以跟大家推荐？刚才我问的，您在平常的从业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安全方面的事情可以提示提示各位？ 最简单的一步就是大家这个玻璃的厚度，它那个越厚吧，强度越好。 就是您推荐是越厚越好，咱把那个银行的那个防贼的玻璃都给装家里来，这是不是就行了？ 但是那也没必要做的那么极致啊。其实孙工说的那个玻璃的钢化呀，其实整层玻璃的钢化呀，如果说你离爆炸中心远的那些客户哈、住户，他们可能受到的都是来自于玻璃的伤害。 嗯， 因为我看到那个新闻嘛，说一开始是着火，然后大家都站在阳台上去看着火了，结果紧接着来的爆炸的时候，他们就躲不开了，所有的玻璃都插身上了。 嗯， 啊，那么如果他当时这个玻璃是钢化的，或者说一定厚度的钢化，估计他们就能避免一些伤害。 嗯，好，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这个话题就分享到这儿了，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其实在家庭生活中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说你要平常没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的好的环境，其实每天这个日子过得也不会觉得质量太高，但是呢有一些安全出了事儿之后，你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是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在家庭生活当中玻璃这一方面的话题，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了，主持人玉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